卷第一，跟住咧卷第一咧，就话呢部经咧冇分品冇分会吓，而系一卷一卷，即系旧阵时。嗱，而家我哋而家写嘢咧就系一页一页啊，系咪一钉米一步一步啦？旧时嗰啲人咧系用啲树叶又好，用啲布又好，写咗之后咧写到咁长咧就卷成一卷一卷啊，绑住佢叫做卷。咁啊，呢部经总共有十卷，啊呢个咧，现在讲，而家要讲嘅咧，要讲第一卷，叫做讲第就卷第一啦。咁未讲经文之前咧，我哋应该咧系介绍一下一个译派，系咪？呢部经系边个翻译嘅咧？咁啊，呢部经嘅翻译咧系相当古怪，好有两个译吓。咁啊，一个咧就系呢、这个。波拉麻大是不是波拉麻大译的是唐朝我们中国的朝号、啊、有姚唐有李唐同埋五代之后的陈唐呢部经咧系译自李唐，系武则天登位嘅时候，啊，武则天退咗啦，咁就到呢个李宗咧系登位，呢个时候就译出呢部经，啊，叫做唐吓，宗咧宗天竺，印度当时咧有好多国家。而分開咧係有東南西北中，哦，叫但呢部呢、这個呢、这個波拉麻帝咧係響中天竺嘅出生嘅，啊，天竺咧係西域嘅總稱，啊，而家就唔係叫天竺啦，而家係叫印度嚇。咁、啊、翻譯中國咧？就叫做咧熱邦，即係話呢個國家咧有好多聖賢啊出現於世，好似熱光照臨大地咁樣，係得到清涼自在嘅，所以叫做中天竺。沙門係出家人嘅代表，哦，出家人嘅。不是我哋而家怕蚊仔啊，用啲沙做嘅门，唔系指呢啲吓。你话哦沙门啊，我屋企都有啊，唔系啊。沙门系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勤色，勤修戒定慧，就熄灭贪嗔痴。呢、这个人就系出家人，出家人就系咁样，就叫做沙门啊。咁。在佛慧教经里面也说色心达本愿号为沙门，色心就去认识这个真心，了达到我们本愿，本愿是什么？本愿就是法性，就是义乐众生，能够明心见性，这个就是沙门。讲到沙门呢有四种，第一种是圣道沙门，修行正果的。第二種咧係説道沙門，能夠講經説法嘅。第三種咧叫做活道沙門，能夠持戒修行嘅。第四種叫做咩啊？污道沙門，就是、破齋犯戒嘅，侮辱法門嘅人咁。而家都有嘅，而家有呢啲出家人侮辱法門嘅。但是我告诉你们，可能这个是圣人，所以我们 在家法弟子呢不可以站在你的立场去批评哪个法师好哪个法师不好。有些法菩萨度众生呢，他自然有病嘛，刚才不是说有病咯，有病行嘛，啊，他为了度这类众生他就会自然有这种病。咁你話啊，你唔明白，哎呀，呢、这個和尚咁乸舊嘅，咁你就變咗破妄憎啦，妄憎又有罪啊！所以我哋學法咧，第一件咧，唔好去睇出家人嘅口語唔好，唔好去批評出家人好唔好， 好多人入到法門咧，就是是非非，得閒得滯咧，佢入法門就應該念佛嘛，拜佛。佢唔係啊，大家見面咧，哎呀，邊個和尚點樣點樣，哎，邊個師姑就點樣點樣，哎呀，邊個好好啊，哎，邊個好衰噶，講埋呢啲嘢，呢啲嘢響屋企都講得多啦，何必要入法門嚟講啫？咁得閒係咪啊？咁我哋在家佛弟子咧，就要了解到第一。我哋有機會入法門咧，係有福氣。我哋要把握呢個時間咧，多啲去修呢個福，修呢個慧，修福做嘢，唔係呃你噶，唔係談你做嘢噶，做嘢就係修福啊！抹地、洗地、搬台、搬凳就係修福。聽經、讀經就修智慧。入法門係做呢啲嘢，唔好講咁多嘢，多念一句佛。小事一句話，保證你 有幸福的，可以 guarantee 你有幸福的。所以呢、啊、我們呢沙門呢是有這麼多種，有這個聖道沙門、說道沙門。說道沙門等於我們現在、各位法師在這裡研究佛學，講給你們聽，這個就是說道沙門咯。有些持戒修行的，那就叫做活道沙門。但是也有些呢是破齋犯戒的，破齋犯戒的人是不是真的呢？可能你看到是這樣，他不是這樣。有一個和尚啊，過河，過河的時候呢，他就看見個女人呢在河那裡行下行下，忽然間 打個浪拋過來，個女人差點被個浪捲了去了。那個和尚一手攬住他，抱住他，抱住他去哪裡？行上岸，行上岸就放下他咯。嘿，這個和尚仔跟著師父的尾，話明要持戒嘛，話明唔掂得女人啊，有乜理由我師父去抱女人得噶？咁諗下諗下，日夜諗到冇辦法嘅時候，佢就去問師父啦。師父話：，唉，我放下咗咁耐，你而家好可憐，你仲未放下，方便啊嘛。咁如果你哋咧遇咗個上士婦人咧，就話：，你估佢好好修行，我睇住佢抱住女人啫，係嘛？所以我哋嘅立場唔睇得到出家人係真真實實咩嘢，我哋唔應該入到法門咧係講是講非，講邊個好邊慘。就雖然係法門裏邊有污道沙門，但呢啲咧可能係事緣，又可能係魔鬼投胎。點解咧？釋迦牟尼佛末將近入滅嘅時候咧，就吩咐啲弟子啊，你哋要修行啊，好好的修行啊，運用佛法教導眾生啊。魔鬼又響度，佢話你都要啊咁。魔鬼係啊，我都要啊，我將嚟啊，我食你飯，著你衫，治你個屋，我破壞你佛教得唔得？佛啊，流眼淚，冇辦法，佛都冇辦法阻止。咁可能呢啲就係魔鬼試驗嘅咯，魔鬼試驗俾你睇到啊，就係要破壞你嘅道心，令到你退心，咁你就上咗佢當，係咪？所以咧，我哋要明白，出家人咧有好多種，真真正正咧，就算佢啊係有啲過失，但係佢仲係凡夫嘛，佢學緊法嘛。他現在即等於洗東西，洗一點，現在他洗緊啊，未乾淨啊，還有些未乾淨，慢慢他就乾淨了，我們何必要理他呢？這個是你是修福，記得我這句話，你們 入法門呢，包保你有好處。 OK， 這樣啊，這個呢沙門呢，就這個波羅蜜帶是什麼沙門呢？是咩沙門啊？應該是聖道沙門，因為點解？佢為咗咧將呢部經啊運用嚟中國咧，佢自己犧牲好大。哦，佢自己犧牲好大。點樣講法咧？咁，據說呢部經咧係 是在龙宫里面，有位菩萨呢是啊，我这里就写圣龙菩萨，正真法师那部经呢写了呢龙圣菩萨，究竟圣龙呢抑或龙圣呢，咁又要查一查啦，啊，查一查字典，是抑或是写的时候调转了呢，咁我就不知啦，啊，咁呢位菩萨呢到龙宫里面示法，睇见龙宫里面呢龙呢是好大福报的，虽然是一出生但是好大福报的。咁龙宫里面呢好多佛法，因为龙的寿命长嘛，是好多佛经的。咁佢呢位圣龙菩萨呢去到呢个龙宫里面说话呢，睇见呢哇啊，睇见呢部楞严经啊，唉，所讲嘅道理真係稀有能得㗎啦。咁佢又唔能咁拎偷咗啊，佢背日背夜背，俾心机背，俾我就冇办法背啦，係咪？但我唔係龙圣菩萨呢，龙圣菩萨又背咗，背咗之后呢佢翻出嚟就寫寫筆記咁寫寫寫，寫咗之後咧呈俾國王，國王啊封起到不得了，視為國寶啊，國家嘅寶貝，喺唔會許可人哋拎出去外國嘅，唔可以傳出外國嘅嚇。咁於是咧就鎖喺嗰個國庫裏邊，禁止出國。後嚟咧有個外国的法师呢是见到智者大师所讲的一空假中三观的道理呢，他说啊，你所讲的道理啊，同埋这个楞严经所讲的真俗中的三谛道理一样一样哇，啊，智者大师说是啊，怎样得到这部经呢，啊，当时呢没有飞机说坐来的，也没有说签证给你去的，是不是啊，那怎么呢，搭一个拜经台，日拜夜拜，拜了十八年都没有办法 有机会见到这部经。后来呢就在这个唐朝的时候呢，唐李宗的李宗宗的时候呢，有这个和尚呢就发心啊，将这部楞严经抄了之后呢就带来中国，被这个守关的人呢查了，捉了他去坐监，坐完监之后呢放他出来呢，他又想办法将那些很小的卷呢写之后呢卷真的很厉害，卷子一卷呢，我想的可能如果当时有这个电脑的话呢，啲咁多就可以藏咗呢部经啦吓。而家咧，我几块嗰个瓷片咧，我就已经藏咗成五六十万字咯，系咪？咁呢部经文咧系冇五六十万字噶，嗰部经文大概都系几万字啫。咁佢當時咧就好苦啦，就將佢寫喺白劍嗰度咧，就聽見話咧，就將個手臂咧跑割開咗，藏呢一件嘢落去，然後亂分針，等佢生實咗，然後先出國。出國之後咧，咁啊，大家檢查行李，冇理由割咗佢個舊肉，佢舊肉講起啫，或者係老鼠仔嚟嘅，係咪？咁冇可能割咗佢出嚟，咁佢又過咗關。割咗軍之後咧，就嚟到廣州咧，就碰到呢個房延齡宰相咧，被貶到廣州做工咧，又於是咧就係攞呢部經出嚟，攞呢部經出嚟之後咧，已經肉同埋血啊，已經包住呢嚿經咧，一嚿嘢冇辦法打得開。咁呢個奉迎令宰相咧，係日諗夜諗，點算咧？點算咧？咁好在佢嘅女咧又好叻喎，我又唔知道佢點解咁叻嗬。咁佢就話：爸爸，你做乜嘢咁愁眉苦面啊？咁啊，佢爸爸話得，佢話有個法師咧帶部經嚟，呢部經好好嘅，但可惜而家咧誒俾啲血肉包。藏了没办法打得开， 咁嗰個嘛，嗰個袋就話俾你聽，係好容易啫嘛，你用啲人嘅牙奶啊浸下佢，咁咪用咯。咁於是真係佢異化炮製咧，咁樣咧就可以掀開呢十卷呢卷呢個靈驗經嚇，呢卷靈經就寫咗出嚟，寫咗出嚟咧，佢就只要將呢個音讀出嚟。讀咗出嚟，佢就快快脆脆翻去佢國家，因為點解咧？一傳呢部經出國咧，國王咧就追查，追查到最後咧就處罰呢個守關嘅人。咁佢為咗搶救呢個守關嘅人咧，咁佢就快快脆脆走翻去。走翻去之後咧，咁啊就另外一個咧烏長國沙門。微騎釋迦咧，就將佢嘅梵話咧、梵語咧，就翻譯翻嚟作國語，所以叫做烏長國沙門微騎釋迦譯語，嚇烏長國係一個國家嘅名，嚇係阿斯加王呢個時代嘅人，係響北天竺嘅。微騎釋迦咧，係譯為能看佛。當年咧，呢個波羅蜜多咧，只係將呢個梵音讀出嚟，但係咧，呢個微騎釋迦咧，佢又懂得梵語，又懂得國語，咁因此咧，將呢個梵音變成華語嚇，然後咧又定呢個次蓋，咁然後成呢部經。但是他外國人寫中國文喎、哦，好嘅都有限啦，係咪啊？咁啊，啱啱呢個馮彥令宰相咧，宰相啊，當然是好好文學噶啦。咁所以咧，佢就用筆啊，依照佢嘅意思咧，就將呢個寫成呢個有文法的嘅中國文字，因為。呢、这個宰相嘅文字好好啊，所以呢部經嘅文字咧亦好優美。但係有啲地方咧，我嫌佢優美過頭，四個字咧就要好用好多心機先可以解釋得到啊。咁所以咧呢部經係有好處，亦有在現在嚟講咧係亦有困難嘅地方。因為你哋睇咧唔容易明白，係咪啊？讀《法華經》容易明白，但係讀《楞嚴經》唔係咁容易明白。但係問題就係佢嘅文字好得滯，哦。咁好啦，咁呢、这個呢部經咧就係、是、呢個波羅蜜多咧就是、讀梵音呢、这個沙門。微騎釋迦咧，係譯呢個華語，呢、这個菩薩界弟子啊，呢、这個馮彥令咧，係用筆三個人組織嚟寫呢部經嘅。但係好多人咧都話呢一部經咧係假嘅，係人哋做嘅。哦，我唔響呢一個問題，我唔辯，我從來不人。不同人嚟辯，但係我認為，如果有人可以假造呢部經咧，呢、这個人一定係佛在內。OK， 冇人假得咁叻嘅，講啲道理咁叻嚇，講得咁叻嘅唔係佛在內，邊個講啊？外道去講啊？魔鬼去講啊？呢個正法嚟嘅喎，魔鬼唔會講正法喎。魔鬼是引人跟人邪道的，不是叫人哋係戒殺、戒盜、戒偷嘅喎，係嘛？呢部經咧，唔值得我哋去懷疑真真假假，係值得我哋去研究。去研究呢部經咧，呢部經明白道理之後咧，好多佛教道理都明白。譬如話佢講二類眾生咁，你就懂得《法華經》所講嘅乜嘢？實相一性法，實相法性，《涅盤經》所講嘅法性，《華嚴經》所講嘅一真法界，乜嘢道理你都明白啦，一理通百理明，好廣闊嘅呢部經所講嘅嘢，你哋能夠日次次都嚟坐度聽一百次嘅話， 咁咧你就通佛法噶啦，你就知道佛法嘅。你就算唔講出啊，心裏邊都明白，都知道好多好多佛教道理。哦，咁呢部經咧，佢話菩薩界弟子為乜嘢呢個官叫做菩薩界弟子咧？《梵網經》裏面有話，欲受國王為士，受展龍為士，白公受為士，應先受此戒。凡是法弟子受官位之前都要受菩薩戒，所以這個奉賢令宰相呢是宰相嘛，做官嘛，所以他亦受菩薩戒，所以叫做菩薩戒弟子。前就是他曾經做過的，正耳大夫呢就是他的官銜來的。同宗師門下平章事亦是他的官銜，宗師呢是他的宗師門下是他的官的職位，兩種宗師門下兩種的官呢都是屬於左右丞相的名字。宗師省呢就是掌握這個王國王的言語，門下省呢就管理這個政事的。奉用呢他又叫個名，有個名叫做奉賢令。咁呢呢個奉用呢個人呢曾經個官呢做到呢個正耳大夫，亦兼呢個左右宰相。咁而家呢係改佢個名，平係平坤，彰係彰顯，意思係話平坤管理呢個政事，彰顯呢個法道。哦，仲有事清河，事就是政务法则的事，清河就是这个奉宰相的故乡的名，故乡他的县名，叫做清河县。奉让就是这个用笔的人，用这部经文字的人，因为他的官字极品，文字修养非常高，所以呢易经的人呢就请他修饰下这个文章。哦，所以就说他不受，不受即是润饰下这个文章。啊，讲到这里呢就经题亦题都讲完了。现手中用十种意思解释这部经，讲到第九种总式提名讲完了。第十种就是什么？别解经文，讲到经文。哦，讲到经文呢下次先讲好不好？ 好 的，即是古人讲经呢就依照这个文字去解释它意思，从来没有分科的。自从中国晋朝道安法师开始呢就分科了，将这部经呢就分为罪坟、正宗坟和流通坟三大殿。当时的人呢就说他，啊，你这么厉害吗？在那里将个经分开三角开三殿是不对的。但是后来呢就有这个亲光菩萨写部《法地论》，里面译分三段，教起因缘分、圣教所示分和信受奉行分，即是罪分、正宗分和流通分。所以以后那些讲经法师呢都依照这个道安法师去分科。哦，在这个罪犯又分开很多科目，正宗犯又分开很多科目，流通犯也分开很多科目。那海印老法师呢又分这部经的分科呢就依据灵验文句。我昨天在你们图书馆看这部经呢是叫做灵验正脉，灵验正脉所讲的东西刚刚跟灵验文句相反。哦，两个不同的， 分科不同，同埋意思是不同的，所以呢我為了知己知彼，所以我就拿來看看。 OK， 好啦，咁嚟講就分科的類型呢，聽日呢就講二是我慢，一是法在社為國，聽日先講啦，好嗎？